生最爱的人，无法形容我爱你多深。每次呼吸，每个眼神，都为你而沉沦。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付出再多也不觉过分。每一句话都已深深注入我灵魂。记得那次旅行，我们同处仙境，本来陌生的心变得那么熟悉。感谢那场风雨，成全了我和你，怎能忘记坚定地说着永远不分离。尽管你已离去，忍不住还想你，翻开那段记忆依然那样清晰。掩不住的甜蜜依然难以忘记，谁又曾想一切的一切只剩下回忆。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无法形容我爱你多深。每次呼吸，每个眼神，都为你而沉沦。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付出再多也不觉过分。每一句话都已深深注入我灵魂。想你，翻开那段记忆依然那样清晰。掩不住的甜蜜依然难以忘记，谁又曾想一切的一切只剩下回忆。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无法形容我爱你多深。每个眼神都为你而沉沦。你是我今生最